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四，农历6月13。 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大暑。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各地各部门全力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灾地区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凝聚起防汛抢险救灾的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韩正强调，从实际出发，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坚定不移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 上半年，国内消费持续回暖，商品零售增长20.6%，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3万家，同比增长47.9%。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预计将有约950人现场观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连日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各地各部门全力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紧急应对，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安置受灾群众。中央各部门迅速反应，调配救援力量与物资驰援一线，恢复电力通信等生产生活秩序。人民子弟兵勇挑重担，昼夜不停接力救援受困群众。受灾地区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凝聚起防汛抢险救灾的强大力量。 今天郑州降雨暂时停歇，市区排涝工作正加紧进行，道路交通正开始逐步恢复。根据目前汛情发展情况，今天下午1:20起，郑州市防汛应急响应从1级降至3级。这两天，郑州市迎宾路街道的居民被水围困，街道党工委临时组织起16支党员先锋队，征调辖区内20多辆工程铲车，连续解救转运1100多名被困群众。今天，随着积水退去，他们又承担起清除淤泥垃圾、全面消沙的重任。 总书记要求要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的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大水退去后，我们对辖区的重点部位，比如医院呢、学校、养老院、垃圾中转站等等进行了全面消杀，对辖区的所有部位进行了清扫保洁，避免大灾之后有大疫。 落实总书记要求，河南各地加紧开展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工作。在郑州巩义市米河镇，记者看到当地正在架设便桥，抢通便道，恢复交通。今天凌晨，新乡市妇幼保健院一名早产儿需要呼吸机支持，医院护士长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汤水将孩子成功转院。 习总书记那句话说了，就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就是时刻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保护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河南多地出现险情，人民子弟兵昼夜奋战在防洪救灾一线。截至7月22号17时，中部战区共计派出44批次救援梯队，救援车辆1100多辆，搜救船艇170多艘，持续保持8000多名部队和武警官兵在一线抢险。7月20号，郑州郭家嘴水库水位上涨，下游10多万群众安全受到影响。经过解放军、武警官兵2天抢险，今早水位下降了近10米，险情暂时解除。现在抢险队伍正加紧疏通泄洪道。 我现在是在郭家嘴水库的一个引洪道上。由于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河床底部啊， 这个泥非常的软，所以大型机械呢现在无法下到这个河床内来进行这个疏通工作，所以大部分还是靠咱们的这个官兵们用这个手敲用手来进行一个这个排除险情的一个工作。 习主席对灾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武警部队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我部一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坚决完成打赢抢险救灾攻坚战，不负主席重托，不负驻地百姓期望。 郑州上游库区水位上涨倒灌，致使坐落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的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5600余人被困。按照中部战区防汛抢险前进指挥所的安排，从21号晚上9点开始，中部战区调度第83集团军火箭军某部、武警河南总队、民兵预备役官兵携带救援装备挺进医院转移患者。 当时也是每组都分了人，有爱情员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小组长因为昨天晚上的水比较深所以说一方面要考虑医护人员的安全，一方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就是多支救援队在这里，他们也是接力的救援，他们在门诊大厅搭建起了一条生命的通道，把受困的患者送到安全的地域。 随着降雨向河南北部移动，战区部队已开赴汤阴、祁县、卫辉、杞县等12处执行任务。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调集各类救援力量，全力支援河南防汛救灾。从昨天开始，跨区域增援的7省消防救援力量在河南4个地市同时展开救援。截止到22号下午3点，共营救遇险被困群众928人，疏散群众3216人。水利部持续进行紧急会商，现场指导郑州郭家嘴水库和长庄水库险情处置，及时发布今年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并派出7个工作组在河南等地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国资委部署央企全力做好应急保供，同时防范风险隐患。众多中央企业在电力、通信、油气、建筑等领域火速调集力量赶赴灾区。商务部启动应急预案，指导地方开展防汛保供工作，安排大型骨干保供企业加强调度，做好应急支援。银保监会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和银行保险机构保障金融服务畅通，保障受灾群众、受灾企业应急支取等金融需求。交通运输部紧急启动交通运输防汛2级应急响应，会同财政部紧急安排1500万元公路应急抢通资金，紧急派员赴河南指导做好抢通保通、运行调度、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农业农村部、商财政部下拨2000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农业生产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国家电网统筹调集14省份电力保障队伍，共计181辆发电车，赶赴河南各地市支援防汛抢修保供电。 我们组织了2级的抢修队伍，总共有2800多人，正在有序的展开抢修的工作。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有效保障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好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防灾避险工作，最大限度防止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国家卫健委派出专家组赶赴河南，支援指导当地全力开展紧急医学救援，做好灾后卫生防疫。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以上，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深入推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普遍建立，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共享发展达到新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统筹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到2035年，中部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意见明确，一要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二要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主动融入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省际协作和交界地区协同发展。三要坚持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共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四要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打造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五要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增加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意见指出，要完善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支持政策体系，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意见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全过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要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中央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与中部六省沟通衔接，在规划编制和重大政策制定、项目安排、改革创新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要加强统筹指导，协调解决本意见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强化督促和实施效果评估。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条例重点从完善生猪屠宰全过程管理、完善动物疫病防控、完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猪屠宰管理作出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2号出席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工作。韩正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好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要把握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重点，明确保障对象，着力做好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保障，优先保障新市民中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的住房困难群众。坚持保基本，以小户型为主，注重实现植住平衡，按照可负担可持续原则建立科学的租金定价机制，因地制宜，以人口净流入城市为重点，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韩正指出，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全面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城市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完善和用好政策工具箱，要牢牢抓住房地产金融这个关键，严格房地产企业三线四档融资管理和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加快完善稳地价工作机制，优化土地竞拍规则，建立有效的企业购地资金审查制度，要持续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切实管好中介等市场机构，坚决查处市场乱象。 本台消息，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国家监委、教育部、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要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学习宣传，让新时代家庭观成为亿万家庭日用而不绝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家庭教育，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意见同时强调，要强化制度保障和加强组织领导。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河南省划拨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河南等受灾地区的各级组织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号召和带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给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 天津市不断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升级改造养老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今天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梦圆》系列报道，我们走进天津，感受老年人温馨的居家养老生活。 天津市河西区福德里社区是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社区。最近70多岁的江君楚大爷冯仁便说，今年他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因为他家的楼装电梯了。楼栋里20几户几乎家家有老人，电梯一装解决了大问题。 太好了，小康生活这就开始了。我住6楼，我一层层走，我一气能走得上来吗？我就得分3步走，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上来就是一身汗，解决了我们老了以后有个幸福的晚年的个关键。 如今在天津，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已经有100多部。 30多年的房子了，咱也装修装修，各个家都在忙活装修， 大伙儿高兴啊，心情好啊。下一步呢，搞一个居家养老小院，这个晚年呢就幸福了。 在天津，社区改造涉及方方面面，根据居民需求和社区条件，有的建起了被称为一米菜园的绿地，有的成立了服务老人的理发服务队，还有不少社区新建了老年食堂，一日三餐都有热乎的饭菜。针对生活不便的老人，甚至还为他们专门安装床头扶手，改造家里的卫生间。 我这个卫生间原来的那个台阶特别高，奔到一尺那么高了，所以进出特别不方便，我就还得拽着上，又起平了，我出来就方便了。在我的心里就是大困难，就给我解决了。 我也是个老年人，哎呀，我生活在这个社区里，哎呀，我特别特别的幸福，这就我们就过着小康的生活了。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九死一生的战斗英雄柴云振。 柴云振，四川岳池人，1926年11月生，1949年12月入党。他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新闻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型之一。1951年，在抗美援朝朴达峰阻击战中，柴云振浴血奋战，到孤身一人。战后荣获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2年，柴云振伤残复员，回到岳池县乡下，不提自己的功绩，踏踏实实当一个农民。他先后担任乡长、合作社社长等职，带着村民抓生产、搞建设。 他因为在战场负了伤，不要他干，老百姓我们干嘛，你指挥好就行了噻。他要去坚持自己干。 柴云振所在的部队一直在寻找他，得知他好像是四川人，先后两次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父亲不承认，他说那些工程会很冒的，我的有那个机会去看老战友，这样他说好嘛，就去嘛。 1984年10月，部队终于联系上柴云振，而这时他已经隐工埋名务农33年。2018年12月26号，柴云振在四川岳池安详离世，享年93岁。今天，中国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两优一先代表围绕传递榜样力量、争取新的光荣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四位代表分别是出色完成2000多起涉报火灾重大疑难案事件检验鉴定的孙玉友，参见完成50多座世界一流桥梁钢结构焊接试验和制造任务的电焊工王中美，不断推动楼宇党建创新发展的党务工作者韩青，带领全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村支书汪玉成。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奋斗故事，生动彰显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同比增加13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保持基本平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延续增长态势，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3063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1.5%。下半年，国家将继续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拓展就业渠道，保障就业局势稳定。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国内消费持续回暖，商品零售增长20.6%，餐饮收入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3万家，同比增长47.9%。21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1008.8亿元，以不到全国4%的国土面积，吸引了全国近17%的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同比增长8.6%。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2号8时至23号8时，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云南南部、浙江中北部沿海、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河南、河北等地的强降雨天气将明显减弱。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将于7月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在浙江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预计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浙江、上海、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台湾等地将有大范围的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专家介绍了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表示，今年3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报告发布几个月以来，越来越多科学证据表明，这份报告是一份很有价值、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科学的，产生的过程也始终坚持科学原则，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的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起源，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部组织中科院、高等院校、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研究团队，围绕动物溯源、人群溯源、分子溯源、环境溯源等重点方向，积极开展了科学溯源研究工作，目前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展。 截止到7月19号，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了溯源相关论文225篇。我们依托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建立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的信息库，已经收集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253万余条，为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近30万的用户提供了服务。 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分别介绍了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本土7例。截至7月2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638例。截至7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9160万5000剂次。 东京奥运会将于明天开幕，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奥运转播报道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派出约800人的转播报道团队，在东京国际广播中心租用了1500平米工作区，负责协调配置前后方全部播出赛事资源。同时，总台在东京设置3个演播室及1个外景演播室，将首次使用 4K 超高清信号直播奥运会。 这里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位于东京湾的外景演播室，它配备了最先进的直播系统，可以传输 4K 级别的超高清电视信号。同时在这里，许多东京奥运会相关的标志性画面都可以一一呈现。 总台信号制作团队将承担东京奥运会体操、羽毛球、乒乓球、攀岩及田径铅球决赛5个项目，以及东京残奥会田径及盲人门球2个项目公用信号制作，向全世界展示总台在信号制作领域的国际引领力。 我们在这个公平公正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运动员，又不能落过其他项目的这个比赛进程，所以要进行有机的这种切换和调度。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明天19点举行，总台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将全程直播，综合频道在当天新闻联播结束后直播开幕式，新闻频道将推出特别报道，结合开幕式现场，以新闻视角解读东京奥运会。